曼城主场同利物浦赛和1-1，红军嘅沙拿射入12码领先，加比尔哲西斯门前乖巧转身建功，助曼城攀平。利物浦球员禁区犯手球，但系迪布尼12码现行。阿仙奴惨吞客队亚士东维拉3-0，沙卡25分钟摆乌龙，维拉嘅屈坚斯下半场连入2球，协助维拉爆冷。热刺作客西布朗，队长哈利卡尼末段顶入全场唯一入球。李斯特城主场同样1球小胜狼队，射手华迪上半场2射12码中一。西甲嘅皇家马德里作客1-4不敌华伦西亚，主队嘅苏拿系射入3球12码。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0.216，瑞士法郎8.627，澳元5.65，加元5.957，新西兰元5.275，欧元9.221。每百日元对港元7.5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16。日经平均指数报24,596点，升2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01美元，卖出1,957.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2度左右。喺上昼8点，热带风暴艾图集结喺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移向越南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啊、坏车同埋特别嘅事故咧，影响到挤塞。咁先讲翻香港区先啦。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日港居对出咧，由于系有路面有特别嘅事故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咧排翻去海洋公园道噶。重复多次，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日港居，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封咗第3-4线，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洋。洋公园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荷里活广场噶，咁反方向去翻观塘咧，呢一段路都受影响，排到去风力楼。咁另外龙翔道去观塘咧，前少少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挤塞，排到星航名居。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排到去荷里活广场，咁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天马呢一段咧都挤塞，龙尾喺风力楼啦。咁前少少近住彩虹村嗰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喺博康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住隔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博康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喺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喺观塘码头啦，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丽港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啦。咁而坚拿道天桥入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喺马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啦。咁头先讲咗，由于有意外影响，咁所以而家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而家是挤塞噶。另外龙翔道头先讲咗有意外影响，所以都是挤塞。另外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啦，葵涌嘅葵盛围来回方向，近住李兆基中学一带咧就挤塞。 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龍頭慢車，龍尾喺加龍村；全錦公路去翻全錦交匯處擠塞，龍尾就喺朗日峰。另外大埔公路去翻粉嶺方向去九龍啊，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馬料水。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欢迎你嚟到伟基百货。 中国节气有四立，刚刚进入咗立冬，亦都有一句说话：立冬补冬补嘴空。就系呢个时候，进补就刚刚好啦。好多朋友选择食大闸蟹，或者各式各样嘅蜗类，但系进补还进补，适可而止啊！ 好嘢嚟噶！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陪住你一起进入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9号，新增10宗确诊，3宗源头不明，大埔一连3日设采样亭。 张建中称争取尽早通过健康码互换，逐步恢复通关。 苏屋村谋杀自杀案，三母子死亡，警方称冇家庭冲突或暴力记录。 拜登胜利演说，期望全美团结。何锦丽称胜利足证民主彰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了。今天星期一11月9号的早上，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要先讲返啲靶场消息先，由上午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个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个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首先都是关注返新型肺炎的情况先。寻日就见到香港呢度多了10宗的确诊个案。当中3宗咧就是一个源头不明的个案，都要值得留意一下。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咧，香港的不明源头本地个案咧都是0宗啊、1宗咁样，都维持了一段时间嘅。咁但系寻日突然间上翻去3宗添，都让人注意。而3宗里面咧，包括其中1宗咧就包括咧一个男子咧就是住在大埔啊。咁如果睇大埔呢个位置啊，大埔而家过去一个礼拜咧累计有成9宗嘅个案啦。咁大埔区系咪真系？有啲問題出現咧，都要等翻專家之後再同我哋解釋翻。咁啊，居民方面就好擔心啦。大埔裏面有9宗，嗱，當中有好多嘅，當中有一部分咧都係嚟自之前嗰、那個度假群組啦。咁另外就不明源頭個案啦。咁所以就大埔裏面有9宗。咁尋日咧就見到喺大埔嘅賽馬會診所咧都有派一個樣本包噶。90个名额，半个钟咧就俾人攞晒咯。咁后屘政府又安排翻一个流动车啦，去到派发同收集样本瓶噶。今日咧都一连3日咧就会有一个采样亭噶，都做紧啲功夫。有冇大埔居民听紧咧？我带你一齐倾下。1872311，1872311。听到大埔里边过去一个礼拜有9个人染诊，嗱，当中好多都系嗰、那个度假群组嘅。不过会唔会让你担心咧？咁可以带你同我讲下1872311，1872311。另外啦，政府一路做緊一啲採樣啊、檢驗嘅工作，你覺得做成點咧？都可以講下你嘅睇法嘅。電話旁邊請嚟嘉賓先，有大埔區議員嚟自宏福選區嘅姚君豪一齊傾下。早晨，姚君豪。 係，早晨你好。 係啊，不如先講下大埔區內居民而家你見到個心情係點啊？冇緊張啊，見到。 我哋嘅觀察啊，其實今次雖然就比較多個案啦，咁但係其實冇第三波嗰陣咁比較恐慌嘅，啲居民都係有擔心嘅，但係恐慌嘅情緒就冇第三波咁嚴重，但係啲居民都會有時都會擔心啊，就係話邊度可以驗，可以攞到個樣本包去驗啊，又或者都會擔心就係究竟邊度有呢啲咁嘅個案咁樣，但係比起以往第一、第二、第三波嘅恐慌情緒又少咗啲嘅。 咁我見政府有做工作嘅，一路都幫緊特別大埔啲居民有檢測，做咗幾樣嘢。你講唔講下個安排嚟㗎啦？點先？嗱，先講第一樣先，就係喺嗰個派樣本。樣本包嗰度就係90個名額，就喺大埔賽馬會診所。尋日你見安排點啊？ 尋日我就其實我自己都冇親身去到嘅，但係我睇新聞或者其實睇其他同事所知咧，其實都好快就派曬㗎啦。咁因為佢得數量有限，得90包啦。咁啲居民又都幾擔心嘅，有啲都同我講話邊度可以去到驗嘅。咁我都俾咗賽馬會診所啊、黃小青啊，同埋其他私家診所嗰啲資料佢。咁佢哋有啲都去咗咁樣咯。 另外咧，亦都見政府安排咗個檢測承辦商啦，尋日起一連三日啦，就喺區內咧做一個流動車去到派同埋收樽嘅。呢度個安排你見點啊？清唔清晰嘅啲安排，俾你車停邊啊？咁嗰啲你哋掌唔掌握嘅？ 都清晰嘅。咁佢又停喺廣福道，咁一間銀行出面啦。咁嗰個位置都係大埔區比較多人行嘅地方嘅。咁以我所知嗰個位咧，就係佢想做翻一個成個大埔。如果覺得有需要嘅人士咧，就去嗰度拎個樣本包去檢驗咁樣嘅。咁尋日我哋有同事去咗睇嘅，咁樣大概係佢臨完之前嘅個幾鐘咧，其實佢嗰個樣本包都派曬㗎啦。咁所以都係比較多人去睇嘅咁樣。 多唔多人排隊啊？嗰個流動車嗰度？ 排隊就應該少嘅，因為佢都係登記完之後就即刻派咁樣，所以但係就多人去咯，個人即係都好多人去拎咯，咁但係排隊嘅情況就比較少出現，因為佢都比較快派。 即係聽你講派曬嘅話，都即係都係唔夠喎，加埋架流動車都 係啊！但係佢尋日就話係如果佢派曬嘅話咧，佢係會即係如果唔係嚟完結時間，仲有唔係好快完嘅話咧，佢會係補充翻嗰啲樣本包嘅。咁即係如果仲有可能三個鐘啊四個鐘先完咧，佢見派曬佢都會補充翻咁樣嘅。 即係因為臨完啊幾點啊？你尋日見大概 係我尋日我睇翻先啊，因為我都唔係都係我啲同事去睇嘅，咁我可以你佢應該大概係 唔緊要，之後再揾翻呢個。 之後再掹翻 係嘅。OK 好。另外啦，除咗呢個流動車之外咧，佢今日開始一連三日仲有一個採樣亭添。呢、這個安排你哋係掌握幾多咧？ 係呢、這個咧，我哋都係尋日佢出嗰個新聞稿，我哋見到嘅。咁嗰個採樣亭就分咗三個地方啦。咁三個都係即係叫做由之前有嗰、那個度假嗰個群組出現嘅地方嘅地區嚟嘅，包括係廣福村咁啊、富善啦，同埋圍頭村呢三個地方嘅。咁我哋見到就佢係成即時係登記，然之後即時做嗰、那個檢驗嘅。佢係嗰隻會即係係即時做撩鼻嗰隻檢測嚟嘅。咁我哋見到都因為我哋之前就話其實個流動車可唔可以去埋呢啲咁嘅地方嘅，咁但係佢哋就話不如直接咁樣就搞。个新嘅检验嘅亭咁样咯。 咁呢度就今日开始啦，一连三日嘅，所以理论上而家应该都未开始嘅，系咪应该都？ 系十点钟开始，而家就未有。我今朝去过睇一睇嘅，但系应该都未 set 好啲嘢咁样咯。 听到居民反应点啊？会唔会都会有兴趣落去嗰啲嗰三个点嗰度做采样亭嗰个采样？你有冇听到街坊讲？ 以我所知就有啲就如果真係好擔心，其實比較早都去咗嘅。咁但係有啲就都有少部分人都話如果因為呢度近嘅話，佢都會落嚟拎嘅。咁但係有啲都話其實佢都唔係咁需要啦。咁都即係幾種取態都有嘅。 我想問下你點睇政府嘅追蹤嘅工作咧？因為今次咧就大埔一個禮拜內有9個個案啦，睇翻7個個案咧都係之前梅窩度假群組嗰啲有關嘅，咁就大埔出現啦。另外多咗2宗不明源頭，唔知裏邊嗰啲關係點樣啦？轉頭我訪問啲專家再了解一下佢哋嘅睇法點。但係你點睇即係大埔裏邊喺一個禮拜咁樣嘅發展咧？ 我會覺得其實就因為而家新嗰種廣福村新嗰種個案，咁其實佢係冇同過之前個群組任何人有聯繫有接觸嘅。咁佢係見到廣福村都有兩單啦，咁佢自己同埋酒吧嗰啲職員一齊去驗咁樣嘅。咁我自己我就係比較擔心就係佢哋喺酒吧或者其他場所會傳嚟傳去嘅，係啦。 因为嗰个同酒吧翻工有关嘅，嗰位喺广福村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就你话系咪真系担心大规模爆发？我其实就多多少少都会有啲嘅，咁但系希望佢可以做得多啲，就系教育嘅工作啦。因为我见到其实而家喺 even 喺广福村啊或者其他地方，都见到啲市民可能都有啲。防疫疲劳嘅情况出现咗嘅， 即系松懈咗，戴唔足口罩嗰啲， 系啦，冇错，系啦。 OK 好，咁大家都一齐注意翻啦，呢个边区都好啦，香港而家呢个情况，大家都应该紧张嘅。多谢晒先啊，姚君豪同你倾到先，姚君豪咧就是、大埔区议员，嚟自宏福选区嘅。电话87231，见到政府呢几日啦喺大埔度特别有流动嘅采样车啦，都今日开始会一连三日咧设呢个采样亭噶。之前在大埔的一个诊所度有派样本包，大家点睇呢安排？打嚟讲下啦，1872311，1872311。另外大埔区的情况你有几关注咧？都系讲下你的睇法嘅。大家电话旁边又请多位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一齐倾下啦。早晨，曾医生。 早晨，叶冠南。 不如先分析下大埔的形势先。嗱，九宗个案一个礼拜，七宗同梅窝度假群组有关，另外两宗不明源头。睇落咧，會唔會有啲即係如果喺追蹤方面，會唔會有可能有關係，定係唔可以咁樣推論嘅咧？點分析咧？ 嗱，而家其實就已經出現咗講緊即係譬如第二波、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嘅傳播啦。咁而家最新嗰兩宗咧，就可能未必同即係嗰個梅窩群組有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即係未有源頭。嗰、那個追溯得到，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幾方面咧，都可能要跟住落嚟要去睇嘅。就譬如而家新增嗰兩宗嘅，譬如學校啦，另外就酒吧啦。咁我諗就千祈唔好俾佢因為呢兩宗嘅個案咧，繼續牽連到有其他嘅人士啊，譬如尤其是啲小學啊，即係嗰啲學生啊，或者教職員啊等等。咁另外就酒吧群組嗰度咧，即係我相信就即係要密切留意，因為始終我哋成日講就話，當你除低口罩嘅時候咧，你嘅感染嘅風險就好大。咁況且嗰、那個當事人咧，佢即係病發咗之後，即係之前嘅兩日，其實佢都有接觸過即係一啲酒吧客啊咁等等，咁就係話要主動去聯絡翻衞生服務中心咧，去作出一啲跟進，同埋佢自己都可能應該要做翻相關嘅病毒核糖核酸檢測。咁我諗有幾方面要特別留意啦。政府而家喺依方面要帶頭咧，就係將即係嗰個檢測嗰、那個即係嗰個方法啊，或者即係增設一啲流動嘅車。同埋或者一啲嘅社區回堂咧，去方便即係當區嘅市民咧，可以做到檢測啦。依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執法者可能就要睇一睇區內嗰個情況，即係尤其是係譬如酒吧食肆嗰度，佢哋即係有冇遵守到而家現行嘅抗疫措施啊等等。第三方面就是市民啊，市民自己就即係當然即係都要主動地去聯絡政府啦，相關部門啦，就係即係如果佢自己真係屬於有機會可能接觸過患者嘅，喺過去咁多宗咁要做嘢啦。咁另外就係如果佢本身就要有機會要翻工嘅，去個跨區翻工嘅。可能都要主動同即係自己僱主傾傾，就究竟啊而家未釐清咗而家大埔區嗰個情況點嘅時候，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可唔可以在家工作先咧？或者會唔會安排做一啲自愿性質嘅核酸測試咧？咁等等。咁當然就係話即係市民都要自律啦，尤其是而家疫情期間。即係如果有擔心嘅，儘量就少啲即係外出。 去進食啦，留翻喺屋企進食啦。 OK， 即係盡量將自己嘅社交生活減到最低啦。嚇， 頭先提個在家工作，想問下啫，係咪即係僱主啊、僱員喺大埔區住嘅都可以值得諗下俾佢在家工作咧？係咪乜意思咧？ 我自己覺得起碼即係未來，譬如依個零禮拜啦，即係可以即係大家互相溝通啊，會唔會在家工作先啊？嚇。咁啊，即係盡量減少嗰個人流嘅活動喺個當區或者跨區咯。咁呢個係即係大家傾嘅啫，我自己覺得可以啦。 嗯，頭先你提到啦，政府都應該要加強做檢測啦。咁見到佢加咗呢個流動車，再加埋今日啦，再加埋採樣亭，夠唔夠啊？呢度 我自己希望可以再加大啦，因為其實而家即係我諗相信係嗰、那個。隱形嘅傳播鏈應該係發生咗喺大埔區嘅。咁總之市民即係因為有啲唔舒服咧，其實應該盡快去求醫。私家醫生係當區或者即係公營系統嘅醫生咧，如果發覺即係嚟自係大埔區嘅，可能都主動去幫佢哋驗。咁你有一啲免費嘅社區會堂嘅，即係好似嗰陣時全民篩檢咁樣，即係例如成立咗呢啲咁嘅方便市民嘅即係採樣嘅地方咧，咁係可以大大增加你或者及早察覺得到一啲患者嘅咁樣。 嗯，即係再加啲點係咪？即係佢而家就有 定點啦，定點啦，係、我自己覺得。 嗯，佢而家應該頭先聽區員講到，起碼有三個點㗎啦，廣福村、富善村、圍頭村嗰度，應該再整多啲，起碼方 便。是啊，因為要睇下佢嘅數量每一日，因為呢啲篩檢咧要盡快做，同埋做大量咯。即係如果即係你真係有擔心嘅話，咁尤其是即係譬如你講緊嗰幾棟嗰幾個村咧，廣福、富善啊、寶啊，同埋呢個圍頭啊，咁呢啲我自己覺得應該即係可以起碼加到即係相關嘅數目。 嗯嗯。之前政府一路話諗緊喺法律上面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強制檢測嘅有啲高危群組啊？譬如從呢、這個傳染病嚟講啦，大埔區值唔值得諗要叫大家去到強制檢測呢一步咧？ 即係其實我哋一路都講就話，如果當你有疫情爆發嘅初期咧，你未數字未飆升得好高嘅時候咧，而又係屬於某一個特定嘅區啊，或者某一個特定嘅屋苑咧。咁其實你可以如果盡快做得到咧，做咗病毒嘅篩檢咧，喺一個特定嘅時間咧，係我覺得係非常有用嘅。 嗯， 咁你話強制檢測依樣嘢，其實就正正就係話喺依啲疫情爆發嘅初期，或者喺一個小型社區爆發嘅初期咧，依、這個未上唔係可以試行嘅方法 啦。嗯，咁就係如果劃嘅話，咁咪應該劃到幾闊？係譬如頭先講。廣福村、富善村、寶雅苑、圍頭村咁嗰啲做啊，定係要劃到譬如成個大埔區都要做曬強制啊？咁點咧？應該 我哋通常就會覺得係嗰個村先啊，即係永遠都係做嗰個村先啊。咁如果疫情嘅爆發係越牽連得多喺嗰個區咧，咁就難保就係話即係成個區都要。咁但係永遠都係盡量希望減少即係當區市民嗰、那個生活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如果疫情嗰、那個爆發係即係嚟得好快好急嘅時候咧，政府都要有一個果斷嘅措施去做。 嗯嗯，好，另外都想問下形勢上面啦。咁而家見到三宗源頭不明，過一段時間都係零宗啊、一宗咁樣，你點評估香港未來嗰個疫症嗰個走勢咧？ 嗱，其實就我哋而家暫時嚟講，即係一路都未有辦法清零啦，咁樣。咁始終都真係有一啲嘅源頭未明嘅個案啊，但係數目仍然係維持一個單位數嚇，咁就唔係話有爆升上去，但係我哋唔可以輕視，因為嚟緊即係踏入冬季啦，咁樣。通常冬天呢啲即係我哋講緊呼吸道嘅病毒啊，新冠病毒咧特別活躍嘅，即係因為佢可以停留喺嗰、那個。空氣當中啊，或者啲死物物件表面上耐嘅，咁所以即係唔係淨係戴口罩就可以即係預防得曬嘅？我哋其實都要注意手部衛生。咁所以另外一樣嘢就係、抗疫疲勞啦。咁因為大家都可能真係有好多即係社交生活啦、出外飲食啊咁等等，同埋限聚令或者一啲社交措施都可能有放寬嘅跡象。咁所以等等。此消彼長的情況底下咧，即係你預計可能真係會出現咗多咗一啲嘅個案嘅，但我希望呢啲個案係真係一啲零星嘅個案，唔好有一啲大爆發嘅個案啦。 好，另外都想好快問埋啦，見到張建宗司長又再繼續提咧健康碼呢樣嘢啦，因為就講到點樣可以穿梭廣東省同澳門咧人流嘅交往嗰度咧。都諗緊方法嘅。我見有媒體引述消息就話咧，內地當局都明白要香港清零十四日都難度高啊，咁所以就話考慮折衷方案，包括話連續十四日少於十宗本地感染個案，又有完善嘅追蹤源頭系統咧，就可以推出港版健康碼啦。傳聞嚟嘅啫呢個，不過都想問下曾醫生啦，你點睇咧？若果未去到清零，連續十四日少於十宗都開得翻嘅話，你點睇咧？一分鐘到，簡單講。 嗱，而家其實我諗相信就係國內嘅單位或者省市咧擔心我哋香港人上去多。咁所以而家其實依個咁嘅即係措施咧，嚴重嘅措施，我相信係中央政府佢哋即係睇到我哋個問題，因為如果繼續係咁嘅時候，可能就窒礙咗我哋個經濟活動啦，同埋有部分香港人嗰個嘅揾食個情況。咁所以先至會有依、這個即係咁另類嘅即係措施出嚟，因為唔會俾其他地方嘅，淨係俾香港。咁所以即係我諗相關人士如果真係要即係符合條件可以翻上國內去工作或者乜嘢咧，就等要遵守咯嚇。 OK， 好，咁多謝曾其仁醫生先傾到呢度。曾其仁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咁頭先講港版健康碼嗰啲啊，都係暫時傳聞嚟嘅啫，未有官方嘅説法啦，有啲媒體引述消息咁講啫。对于健康码又好，或者香港疫症的情况、大埔区的情况，你有啲咩观察、有咩睇法，一起倾下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多间传媒推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之后，拜登据报正系物色新政府高层人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曾经系拜登嘅副总统幕僚长，并协助时任总统奥巴马应对伊波拉病毒嘅克莱恩，系下任白宫幕僚长嘅大热人选。国务卿一职可能由拜登的长期外交顾问前副国务卿布林肯出任。布林肯主张美国在海外发挥领导作用，对抗中国等潜在对手，并强调要与其他国家合作。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亦都是国务卿的热门人选。另外有报道说，在奥巴马任内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弗洛尔诺伊有望更上一层楼，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国防部长。美国共和党籍的前总统乔治布殊说，已经和民主党的拜登通电话，祝贺对方当选总统。同现任总统特朗普质疑选举舞弊不同，乔治布殊在声明说，美国民众可以相信今次选举从根本上是公平的，诚信得到维护，结果清晰，无论民众怎样投票，那一票都被点算，但同时表明特朗普有权提出重新点票和诉诸法庭。乔治布殊又说，虽然和拜登有政治分歧，但拜登是个好人，赢得领导和团结国家的机会，又感谢拜登在胜选讲话中的爱国讯息。乔治布殊认为，现在是时候为了家庭、邻居、国家和未来而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至今未有承认在大选中落败，并质疑选举舞弊，表明会在法院提出挑战。据报亲信对特朗普应否承认落败意见亦都有分歧。报道说，特朗普核心圈子内部分的成员，包括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私人律师朱利亚尼，都怂恿特朗普坚持下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亦都表明，总统打算继续打这场仗。不过女婿库什纳据报向他人提出，他是敦促特朗普接受大选结果的其中一人，亦都有报道说，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私下建议丈夫是时候接受败选。接近特朗普的人士说，特朗普不会正式承认败选，但可能在任期完结的时候不情愿地离开白宫。他们认为特朗普一再指责选举不公，一方面是自我安慰，另一方面是向支持者展示他仍然未放弃。英国和欧盟的代表今天起在伦敦就双方以贸易协议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展开新一轮的谈判。 欧盟谈判代表巴尼耶星期日坐火车抵达英国的时候说，非常高兴回到伦敦，将会继续努力同英国寻求达成贸易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早前通电话，双方承认虽然近期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在一些领域上仍然是存在重大分歧，涉及公平竞争和渔业问题等，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以达成协议。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4， 日元 103.31， 瑞士法郎 0.9， 加元 1.303， 人民币 6.615， 英镑对美元 1.318， 欧元对美元 1.189， 澳元对美元 0.72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日经平均指数报24,643点，升3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2美元，卖出1,955.2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多宗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反方向咧，近住竹园道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泽安村对出噶。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都几挤塞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反方向近住竹园道咧，就有八卦龙。排到去泽安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坏车，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坏车，龙尾去到观塘警署。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嘅海旁道先啱啦，去薄扶林方向，近住日港居嘅道路事故已经清理好啦。咁第三、四线已经系解封，咁但系车龙咧系未消散，龙尾去到香港仔运动场对出，就系香港仔海旁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日港居嘅道路事故咧已经系清咗场啦。咁第三、四线已经解封，龙尾去到香港仔运动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的交通意外啦，喺十分钟之前大约就清理好啦。咁但仍然系未消散嘅龙尾，有两条龙尾嘅，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另一边咧，沙沥公路就长啲，排到去愉翠苑对出，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仍然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沙沥公路近住愉翠苑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还有南丰道和深水湾道交界。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德望学校，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加龙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挤塞，排到去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我得你都得。 有人问我的头发是黑定白的，有没有想过可能其实是灰的呢？世界好多可能噶嘛！ 李灿荣充满正能量， 我得你都得， 即将告别夜空。呢、这个星期六晚午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哋嘅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嚟倾下偈啦。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兴、李灿荣、曾凡光。 2020年11月9日，新增10宗确诊，3宗源头不明。大埔一连3日设采样亭。 张建中称争取尽早通过健康码互换，逐步恢复通关。 苏屋村谋杀自杀案，3母子死亡，警方称冇家庭冲突或暴力记录。 拜登胜利演说，期望全美团结。何锦丽称胜利足证民主彰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讲个老话题啊，强积金对冲呢样嘢，成日都提住噶啦。咁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喺2018年嘅施政报告都有个承诺噶，当时讲落就话会向立法会提交取消强积金对冲嘅修例草案噶。去到今年嘅時候咧，見到勞福局局長羅志光都今年6月嘅時候仲講緊咧，就話都希望喺今年年底前咧向立法會咧就交呢個修例嘅方案嘅。咁不過見到咧勞工處最新嘅講法咧，就係話因為件事牽涉到不同政策範疇啦，又複雜啦，咁所以政府而家都檢視緊咧取消對沖方案係咪有空間喺落實同執行上面簡化啲，等公眾咧容易啲明白。咁就留意到咧今次立法會啊呢一屆咧就係7年7月就完啦。唯有進一步完善呢個法例草案，同埋俾立法會有足夠時間審議咧，就計劃向下一屆立法會咧先至會提法例草案。下屆立法會即係起碼都7年10月嘅事咯。咁我見明報就引述一啲消息，就話咧，因為呢一屆立法會啱啱延咗一年啦，咁所以其實呢一屆完就應該7年暑假嘅事，咁而家都唔夠一年時間，未必夠時間做喎。咁所以咧就話擺到7年先至再提，因為件事都複雜，有啲咁嘅消息講出嚟啦。不過我諗有啲打工仔都好關心呢件事啦，特別而家疫情期間啦，都可能見到有啲倒閉結業嗰啲啊。咁如果強積金對沖一路都係仲喺度嘅話，咁對打工仔都可能仲有啲影響。咁大家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請位嘉賓同我哋解解先，請嚟有勞顧會嘅僱員代表，嚟自工聯會嘅鄧家彪一齊傾下。早晨，鄧家彪。 係，早晨，葉冠霖。早晨。 好，可唔可以簡單同我哋講多次，即係強積金對沖個，你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同埋而家最新嘅數字，你見到有冇嚴重咗咧？對沖到？ 對沖就係話，當咧打工仔咧係攞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嗰陣時候咧，咁樣咧原來收到嘅錢咧，大部分來自咧僱主過去嘅強積金供款，即係嗰5%，同埋累積嗰個嘅所謂投資收益，我哋叫累算權益。即係如果按統計上面咧，譬如話我收100,000元長期服務金，其實咧通常80,000多元咧。或者更多呢是來自強積金的錢。簡單來講，原來你收到的離職補償大部分根本就是自己的錢來的，因為你不用拿長期服務金，不用拿遣散費，強積金都是自己的嘛。所以很多人就覺得很不憤氣，原來我辛辛苦苦做了這麼多年拿長服金，或者現在很多即係打工仔面對裁員啊，面對即係收大信封的情況，那筆離職的補償原來根本大部分都不是要僱主給的，是自己未來的退休錢。所以第一很不公道，第二那以後退休怎麼辦呢？是不是即刻大家都要問政府攞福利呢？搞這個強積金搞來做什麼呢？原來只是為了幫僱主儲錢。所以其實這個道理反反覆覆講了很久，其實現在政府都同意的，或者很多就算是經濟學背景的學者都同意，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大的缺陷。但是拖拖拉拉由梁振英政府话决定去解决，到今日咁都经历咗8年两届政府，最难得嘅就系咧，二零一 八年六月咧，其實嗰陣時勞顧會咧係傾到個共識，就是、僱主都企埋出嚟話，我唔反對取消對沖，好難噶嘛，由佢哋把口講呢樣嘢。但係嗰陣時大家都有個共識，就決定為個退休問題咧，即係保障咗佢、完善咗佢咧，係肯取消嘅。咁而家就個責任就喺政府度啦。你用咗兩年嘅時間，你都唔加條例或者唔講緊個條例個內容係乜嘢，咁我哋覺得真係好難有信心，政府係咪真係有決心去做？尤其而家經濟真係差咗，會唔會因為受到商界壓力，明明諗住做好啦，跟住又縮翻咧？咁真係一定要交代。 而家就話最快都下屆啦，即係出年十月啦，應該最快。 第一就我成日都講嘅，因為即係立法會固然而家梗係有大家都知嗰個拉布問題啊，即係無止境嘅、無目的嘅。但係當你拎個條例草案上咗去議會，議會審議時間審議唔切，個責任喺議會度啊嘛。咁而家政府你又唔拎個條例草案出嚟，我真係唔知你而家個進度去到點。你已經用咗接近兩年或者差唔多兩年嘅時間去寫例，跟住而家又話啊，而家又要再檢視，咁你真係點咧？份功夫未交過出嚟，然後就話自己做唔好，咁都好離譜咯。 但若果交呢份功課有冇用先？嗱，條數點計？嗱，上到立法會係咪應該都要去事務委員會啦？另外又要係咪內會交付去做法案委員會咁處理嘅？即係幾邊嘅再翻去大會 嘅？必須要，因為佢係一個正需佢要做兩樣嘢咧。第一要修例啦，修改嘅條例都頗多嘅，即係除咗強積金條例，再僱傭條例要修訂啦，甚至可能牽涉到其他嘅一啲同即係僱員權益嘅都可能要修例。咁第二个要拨款啦，财政拨款啦，因为佢係有政府补贴咗一个过渡方案啦嘛。咁如果你话我真係条例驚心贴，你拨申请咗拨款先囉。但係我返转头讲，好似上届咁，上届即係都係临尾嗰年会好多条例呢係即係拎去即係立法会嘅临尾嗰年。咁点解你又唔担心呢？而家先担心呢？即係究竟係因为经济嘅问题唔想拎出嚟啊，驚即係雇主觉得哇个压力大咗啦，就更多嘅雇主嘅不满，定係第二係真係纯粹驚唔够时间呢？甚至係份方案原来改完又改，咁你改成点你都要话俾市民话俾劳工界听啊。 但夠時間做咩？頭先如果要走嗰啲程序，而家都十一月咯，去到出年暑假前，你覺得？因為今次咧就仲要夠唔夠票嘅問題添，因為你建制裏面都有分譬如勞工界同埋商界，咁可能都要拗一輪，要時間審議喎。 第一咧，過去勞顧會有共識嘅勞工權益嘅問題咧，通常功能組別背景嘅商界議員都會尊重嘅，所以點解勞顧會咁重要咧？如果我哋提落，商界嘅議員一定唔同意所有改善勞工福利嘅，咁但係背後係有勞顧會嘅共識啊嘛，咁所以佢哋都大家叫做埋咗台傾過啦，咁啊同意咯，咁所以反而個票數我唔係好驚，而係嗱我係同意呢一年嘅立法會係唔容易審議任何嘅法案，但係因為呢件事實在太有爭議，時間太長，亦都已經俾咗好多時間俾政府去寫法例。點解你到今日先至話又話要檢視，又話時間唔夠？我哋怕嘅就係當呢一屆政府剩翻任期時間越嚟越少，去到下一屆政府下一個即係特首會唔會有唔同嘅理念，就將呢啲嘢抹咗佢？即系呢啲系我哋最担心嘅地方咯。 所以头先你话应该攞住一部分出嚟做先嘅，咪就拨款系咪就系讲紧政府向雇主提供个补贴嗰度啊？系咪嗰嚿嘅？即系二百几亿噶啦。 系啊，你部拎咗出嚟，起码俾大家有个信心系，政府真系有决心做。而家我哋真系惊佢哋个决心系动摇啊。咁你大家又倒翻转谂啦，去到下年十月。佢真係立即拎出嚟，但下年10月、11月或者12月呢，我記得呢幾個月就係特首嗰個選委會嗰個選舉。咁如果你話而家又有即係可能商界投票壓力，咁你下年都一樣有㗎。咁跟住去到下年2022年3月就另一個新嘅或者係特首選舉啦。咁其實呢啲變數不重大，點解唔而家拎咗個法案上嚟先呢？ 但系会唔会到时而家咁嘅释放之后，嗰啲补贴譬如雇主之前唔系计落293亿嘅政府预，会唔会又要话要再执啖啊？啲释放唔同嗰啲雇主睇。 第一咧，我好想今日 即係拎個法案上嚟，然後就通過就即刻生效。 嗯， 梗係唔係啦？因為往往即係政府做嘢，由拎草例即係草案出嚟，跟住通過，跟住要一啲時間要預備。所以過去都話，就算一次個時間表依舊咧，都要2024年先至生效。 嗯， 咁所以其實同現時經濟個困難係無關嘅。只不過係多，即係可能營商嘅或者市民嘅都會知啊，呢樣嘢終於解決啦。咁第二咧就我倒翻轉，如果咧就呢個制度一直都俾人覺得係留喺度嘅，政府唔想解決嘅，其實即係強積金嗰個認受性係只會越嚟越低。而家強積金運作咗20年啦， 嗯， 即係呢個老問題都解決唔到嘅話，咁大家真係覺得你。即究竟政府点样保障到打工仔嘅退休呢？ 嗯嗯，头先你都一开头解释咗啦，就系、是、呢个对冲对于打工仔嘅影响有几大啦、嗯。可唔可以讲下，即系喺咁嘅市况之下，或者今年年度见到而家系咪个对冲一路都系对冲金额都系一路创紧新高，一路向上走？ 数来都30-40亿嘅一年， 嗯， 咁即系当然因为工资有增长好多嘢，但好明显就今年第一季，因为而家只有第一季嘅数字咧，2020年第一季，遣散费就咁单第一季咧，都已经系对冲咗8亿，咁当然就系呢个就系同实际经济情况吻合啦，因为好多员工收到大信封，咁过去咧一季咧大概对冲咗5-6亿嘅啫，咁但系咧今季咧。就係即係2020年第一季咧就8亿，咁但係第二季甚至係第三季咧，我哋估係更嚴峻啊，一個失業率係再高咗咁。 嗯， 咁所以如果嗰、那個遣散嘅問題不停出現，而大家都知道遣散費根本就係自己強積金嘅錢。 嗯， 咁我諗大家真係會好不滿，就係、是，咦？點解特區政府？將呢個問題講咗咁耐都做唔到呢 o k 咁如果我哋成日話，我哋個政府即係係強調行政主導嘅，想做就應該做到件事嘅。咁跟發生咩事咧？拖拉咁耐咧 ？OK， 我想問清楚條數，你話一年咧過往對沖金額就30-40亿到啦，那個就應該係抵消遣散費同長服金連埋一齊嘅即係總額嚟嘅。 係啦。 咁頭先提第一季咧就近8亿嗰個咧就應該係 就係、是、純粹遣散費。如果咧加埋長期服務金咧就7亿。咁即係話第一季已經係15亿， 咁如果不變成4都去到60啦，已經一年 係啦，但係可能 嚟緊 即係或者第二季、第三季嘅遣散費仲多噶嘛， 嗯， 咁所以其實今年嗰個嘅對沖嗰個數字係一定係創新高。 嗯 ，OK， 明白，好，咁啊睇下呢個點發展到啦，多謝曬先，鄧家彪傾到呢度啊，鄧家彪咧就係勞顧會嘅僱員代表啦，亦都嚟自工聯會嘅，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同大家講翻先嘅，就係龍翔道往荃灣方向近住竹園道橋底快線有交通意外，好塞車，龍尾咧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啦，而反方向去觀塘咧，近住竹園橋第一段亦都塞車，龍尾去到澤安村。駕駛人士咧，請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啦。講多次就係龍翔道往荃灣方向近竹園道嘅橋底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而反方向去觀塘喺近竹園道橋底嗰度亦都塞車，龍尾去到澤安村。咁大家注意翻啦。強積金對沖聽咗勞工界嘅代表啦，嘅鄧家彪嘅睇法啦。咁而家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傾下先，立法會議員自由黨黨魁鍾國斌一齊傾下。早晨，鍾國斌。 系早晨， 早晨啊！听到话撤销强积金对冲呢个落放到下一届立法会先攞上嚟，出年10月之后嘅事喎，起码点睇啊？ 我相信应该现届政府都完全做唔到噶啦。你如果系 现届政府添啊，即系去埋 系啊，即系现届政府去到2022年6月30日完毕啊嘛。咁、啊，如果佢系明年嘅10月中立法新一届立法会。成立之後先拎出嚟嘅話咧，真正嚟講啊，得翻半年時間去立法嘅啫。喺咁大嘅議題嘅一個法案嚟講，半年時間根本冇可能做到呢件事嚟嘅。所以我即係基本上評估都係呢個強積金對沖嘅法案都。做唔到噶啦。 嗱，逐樣講先。嗱，講今屆先。如果今屆上就出年暑假完立法會嘛，呢屆冇可能啊，係咪？你覺得本身時間上？ 嗱呢个嗱本身咧就技术上咧，如果唔系因为延长咗一年嘅立法会时间嘅话咧，系有机会做到嘅。因为原本政府嘅计划就系 下個月拎上嚟嘅，就想喺佢現屆嗰個政府就完成呢個立法。咁如果係冇延長呢個立法會會期嘅話咧，有兩年時間咧就應該足夠可以做到嘅。 嗯， 但係因為延長咗之後咧，我哋明年七月咧呢屆立法會又解散咗啦。 係， 如果解散嘅話咧，就根本所有嘢又由零開始。 嗯， 咁所以如果就算佢係下个月拎上嚟，到明年七月嘅话咧，又系个时间上咧，得个半年时间多少少咧，喺又系嗰句啦，咁大嘅议题嘅立法咧，半年时间七个月时间根本做唔到嘅。 嗯嗯。 咁但系当明年七月解散咗嘅话咧，就到十月明年嘅十月中成立新一届立法会，又系嗰个同一道理啦。 嗯。 咁即系话，就算佢明年年底攞出嚟咧。到六月三十号嘅二零二二年咧，特区政府系要解散嘅， 嗯， 咁又系做唔到嘅。 咁而家政府做唔到，即系立法会开咗个头啊嘛，继续落去咧。 咁你就睇下新一届嘅政府嘅取态如何啦。咁呢个系不知未知之数嚟嘅。边个系特首？佢个取态会唔会咁？个社会经济情况会系继续恶化，继续系未可以回復得正常的話的呢，咁我就唔知嗰個取態如何，因為呢個咧就太多變數。 OK， 嗱，你斷定應該都做唔掂啦，今次即係做唔到啦，呢個強積金對沖嘅撤銷，商界點咧？高興啊，係咪都？ 呢個都唔係話高唔高興嘅，基本上取消對沖而家都有少，即係商界同勞工界都有一個共識係可以接受嘅。而家不接受嘅只不過係政府個方案啫嘛。咁、另外政府個解釋就話，下個月拎唔到上嚟，就因為咧佢哋仲係因為個方案好複雜，喺法律嗰個程序裏面或者寫法律條文嗰度咧就未搞得掂。嗱、呢個有少少係政府嘅責任嚟嘅，因為點解咧？第一，我哋商界尤其中小企建议咗一个叫基金池方案呢，就好简单好容易明白。同埋呢开一个基金户口嘅搞点。咁但係政府而家个呢就係既复杂，我哋好多老板听咗四五次都唔明政府讲緊乜嘢。同埋呢佢要开三十几万个户口。你可以諗得到，即係话个复杂程度係好夸张嘅。所以咧，如果佢有个基本简单嘅，佢唔做，自己去谂一个复杂，人家唔明，佢所以写嗰条法律条文更加系难写啦。 嗯， 系咪？咁佢有少少佢自己攞嚟搞嘅啫嘛。 嗯，咁如果计数咧，之前政府就话都有个向雇主提供啲补贴啦，就话预留293亿嚟做嘅。市况唔同，会唔会呢啲数又要再计多一次啊？定点啊？ 嗱，一定啦，即係中小企商界提出嗰個基金池方案，只不過要求政府攞150亿出嚟做一個基金嘅嗰個種子嘅啫，種子基金嘅啫。咁相對而家政府啊，就話佢要佢可貴啲攞290亿，但係290亿如果大家細心睇咧，係賣唔到尾嘅。我估計起碼要500亿嘅。咁所以咧，即係喺而家咁嘅經濟環境或者政府個財政嗰個壓力之下咧，你仲有平嘅唔做，要做个贵嘅，之余仲卖唔到尾嘅。咁呢样嘢咧，即系又系讲个变数太大，同埋即系我都唔明点解政府有简单嘅唔去处理，系越自己去搞啲复杂嘅嘢，搞到而家卖唔到尾。 咁头先你一开头提过啦，其实商界都同意应该取消强积金对冲嗰啲方向，起码同意，不过方案倾唔掂啫。咁但系睇翻而家个势啊，今年就睇第一季，2022年第一季咁个對沖金額都已經15亿啦，咁如果季季一樣都已經60亿，咁過往都係30-40亿嘅啫，都已經多一折，仲要唔知第二三季會唔會再惡化添？咁打工仔咪好慘啊咁樣。 所以我就解釋，即係就算政府而家準備攞290亿出嚟，係賣唔到尾嘅。如果以現時今日經濟情況出現，加上老實講呢段時間咧，無論係衣食住行任何一個行業都唔掂嘅。個個係講緊，即係做老闆係講緊生唔生存得到，就唔係話負唔負擔得到嘅問題。咁所以你如果政府即係唔將佢自己嘅思維改變，即係簡簡單單坐低同啲商界講，喂，用個簡單方法嘅話咧，可能仲有機會落實得到。但係而家政府如果係好固執地用佢個好複雜嘅290亿賣唔到尾嘅，500亿都未定嘅。咁佢哋即係政府自己攞嚟孭 咁重嗰個財政負擔嘅啫。 嗯嗯。咁而家你估咧，嗱第一季就對沖咗15亿几啦，會唔會往後幾季都會多啲啊？睇個數。 就一定預計一定係噶啦，尤其是大家知啦，嗱保就業咧。就幫啲企業就頂到十一月尾嘅啫，12月開始，而家已經大家聽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唔同嘅行業咧都準備係結業兼裁員。咁啊喺呢個時間你冇辦法嘅啦，即係你焗住都要去如果真係要裁員，都係要去呢個強積金嗰度對沖嗰度處理嗰、那個遣散費嘅問題。咁呢個數字又將會幾大呢？就真係而家真係估唔到，可能真係好大都唔定。 嗯嗯，咁嘅情況啊，老闆固然慘啦，咁但係打工仔都好慘喎。 呢個雙方都慘㗎啦，你都做老，而家今時今日做老闆好過癮啊，絕對一啲都唔過癮。即係而家講緊係生存嘅問題啊，至於做老闆嘅，即係唔係話打工仔冇咗份工，可能佢而家老實講，連自己間屋又按埋，係咪自己所有積蓄就出嚟頂曬，可能好多我見到好多。 嗯， 就是、可能唔停止执咯，可能去到破产边缘都唔定。 嗯嗯，咁所以点啊，都系放低佢先啊。呢、這个睇下呢届政府接唔接受头先你讲基金池嗰、那个，如果唔系就唔好搞就算啦。应该 冇啦，佢而家系唔系都做唔到噶啦，因为佢而家自己都讲到明系明年底先拎出嚟啊嘛。如果明年底先拎出嚟嘅话，而家政府就系2022年6月30日、基本上系做唔到的。 好，咁多谢晒钟国斌嘅分析，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钟国斌咧就系立法会议员，自由党党魁。強積金對沖之前，2018年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度就話會交俾立法會，但係頭先睇個形勢就鍾國斌就話唔夠時間做，搞唔掂噶啦，應該。你點睇咧？打嚟傾下1872311 1872311，強積金對沖呢個老問題有冇解決嘅出路呢？另外，香港疫情嘅情況，見到喺大埔區一個禮拜9宗個案，政府可以做啲咩呢？大家又點睇咧？一齊傾下1872311，轉頭再傾。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美国总统大选点票大致完成，当地多间主流传媒都推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已经在关键摇摆州份宾夕法尼亚州胜出，取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将会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同时亦都是美国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下个星期五就78岁的拜登在从政根据地特拉华州宣告胜利，强调上任之后会团结国民，扬言在就职当日就会实施新一轮防疫措施，承诺让美国重获国际社会的尊重。外界预期他上台之后会签署行政命令，重新加入巴黎协定以及世卫等等。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的报道就引述学者和专家分析，拜登仍然会在人权、宗教自由等问题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而他面对共和党等在野力量下难以即时扭转前朝对香港的政策。有建制派相信新一届美国政府暂时没有打香港牌的必要，期望拜登内阁加入更多对华理性意见领袖。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7宗是输入，3宗是前日初步确诊的源头不明个案，初步确诊少过10宗。咁住喺大埔宝雅苑兴和阁嘅50岁男子寻日确诊，佢任教主峰小学嘅妻子寻日嘅鼻咽样本呈阴性，深喉唾液检测就未有结果。大埔7日之内出现9宗的确诊，政府寻日起一连3日设置流动车在该区派发和收集样本瓶。而政府寻日深夜就宣布今日开始一连3日在该区设立流动的采样亭，为市民采集鼻腔和咽喉样本和检测服务，朝十晚五运作，费用全免。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重挫本港各行各业，消息话政府正与内地商讨健康码接种方案，本港需要连续14日的本地确诊个案少过10宗，并且设有一套完善系统追查确诊个案源头，先至有望落实推出。而广东省政府小微信程式的粤港通关页面，近日新增粤港通关试运行选项供市民填写，再生成粤康码通关凭证，页面附有香港入境人员、接驳车司机每日健康申报等，未知道是否为接种方案做准备。 《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九月接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的鐘麗玲首度接受傳媒訪問。她在專訪中坦言，過去一年多的起底情況令人痛心，社會不同意見人士將起底視為一種武器，個人資料被武器化，令到受害人或者他們的家人長期受網上欺凌，甚至刑事恐嚇，蒙受身心靈的傷害。他強調，有關的風氣不應該被鼓勵，上個星期首宗判刑案例有助警惕公眾起底的後果嚴重，呼籲公眾不要因為一時之氣而犯下刑事罪。這是《經濟日報》報導。 城報報導，政府明年6月底到8月初將會進行大型人口普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在網誌透露，疫情可能為相關工作帶來不明朗因素，統計處將會進一步加強使用資訊科技以進行數據搜集的工作，例如給普查員將收集到的數據即時輸入系統，又或者提供已加密的網上問卷供市民填寫等。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拜登正式發表勝選宣言，重點是團結，既團結全美國民，並且團結全球盟友，這個對於他對華和對港政策亦都有重要啟示。社論認為，對中港問題，拜登預料不會改變強硬的路線，但是就會調整招數，側重於團結國際以圍堵中國，減少硬碰撞。他亦都會繼續利用香港問題向中國施壓，手法或者會較為謹慎。星島日報社論。 信報報導，對於拜登來說，最棘手的恐怕是經濟問題。截至到今年6月，美國預算赤字已經達到$37,000 billion，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二戰以來最高。另一方面，新型肺炎疫情導致美國第二季國內生產總值按季創下70年來最大跌幅，實體經濟水深火熱，貧富懸殊正走向極端。問題是拜登能不能夠有板有眼扭轉不健康的經濟局勢。信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治港者要符合愛國者的標準是憲法和基本法的應有之義，立法會議員作為特區管治架構成員必須要符合愛國者標準，以拉布癱瘓施政，罔顧經濟民生，阻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直接損害香港繁榮穩定，根本不是真誠擁護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完全不符合愛國者的標準。文匯報社評。 蘋果日報評論說，鏗鏘集編導蔡玉玲為了揭開去年721元朗白衣人襲擊無辜市民事件的真相，按照新聞記者的操守責任深入發掘各種資料，包括公眾可以使用的車主記錄，為市民尋找失去的拼圖，合情合理合法。社評質疑，難道記者堅持新聞自由和專業精神在特區政府眼中已經成為彌天大罪？《蘋果日報》評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挤塞，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啦，都系近住观塘道啦启业村一段咧就挤塞噶。咁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啊，咁而家一带挤塞。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都系挤塞。咁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慢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隧出九龙啦，虽然近住隔田村嘅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呢一段咧仲系挤塞，龙尾就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返中环湾仔绕道挤塞，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挤塞， 龙尾喺彩虹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的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的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2020年11月9号，新增10宗确诊，3宗源头不明。大埔一连3日设采样亭。 张建中称，争取尽早通过健康码互换，逐步恢复通关。 苏屋村谋杀自杀案，3母子死亡，警方称冇家庭冲突或暴力记录。 拜登胜利演说，期望全美团结。何锦丽称，胜利足证民主彰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撤销强积金对冲这个话题都讲了一段时间，之前特首就讲过话都会向立法会提交个取消强积金对冲方案。今年6月的时候，罗志光局长都话谂住今年就会做的。不过见最新的讲法，劳工处就话件事都复杂，所以就要找多些时间去到看看怎样落实，同埋在执行上的简化，希望咁样咧，能够令到公众易啲理解。咁又都留意到呢个立法会出年7月就完咯，一延任咗1年啊嘛。咁所以就话留翻下一届立法会就会提交，即系最快都系出年10月嘅事啦。头先就听过阿邓家彪啦，同埋阿钟国斌嘅睇法，你又点睇咧？打嚟讲下1872311。另外香港疫情嘅情况啦，寻日多10宗个案，3宗咧系本地源头不明个案，见到有上升翻啊。咁大家点睇呢个形势？可以讲下1872311。大埔區好似犀利啲添，大埔區裏邊咧一個禮拜有9宗嘅個案，7人就係梅窩度假群組嚟嘅，另外2個源頭不明嘅。咁大家點睇？1872311，講下你嘅觀察嚇。有聽眾張先生啊，張生你好。 哎，你好啊，葉生。 早晨，張生，請講，請講。 好難得打得通你個電話。 哎，多謝打上嚟。 喺呢個香港唯一可以發聲一個渠道咯。 嗯，多謝打上嚟，請講，請講。 因为呢我喺星期六呢7号呢就去大角咀市政大楼嗰啲食肆某一层諗住去夜宵啊，嗰时9点半。 嗯。 一入到去吓到我即刻走。点解啊？ 嗯。 因为最少都7-8个人一台，仲係嗰啲台呢係冇相隔一个即係胶板之类嘅嘢。 7-8个人一台 打边炉啊。7-8个人一张台啊， 不 行的，有啲10几个人一张台，基本上咧，直头喺度打边炉同埋呢个食羊肉，饮到啤啤呼，个个冇戴口罩，咁我尝试咧打3条狗，我等咗好耐都冇警方人员去，唔好话拘捕啊、劝喻或者警告都好啊，咁我谂阿叶生呢、這个系冰山一角，应该市政咧。佢所有食肆嗰啲中心咧，應該要巡查咯。點解會喺市政大樓政府管轄一個食肆中心冇膠板阻隔，兼隔嗰度接近200人啊？我冇數過，真確。 係係，阿張生，我想問多少少，你話7-8个人一台，而家限6个人一台，應該唔得噶啦。我想問一下，一張台係咁啊，定係台台都7-8人一台，加埋200人咁啊？定係點啊？你見？ 所有台面都坐满人，即系最少都唔止6个。 哦， 嗰度接近起码都200人，几恐怖啊！咁咧就我打电话3条狗，直头冇警方人员或者系去现场，我企喺下边睇噶嘛。咁啊，礼拜六都咁啊，嗰时系9点半啊。 如果禮拜日如何呢？咁佢食環署咁多熟食中心喺啲街市樓上，點解佢哋最簡單啊？葉生，點解佢哋台面一塊膠片都唔做下戲呢？ 嗯，明白明白，多谢阿张生嘅反应啊，大角咀嗰度佢观察咁嘅情况啊，讲清楚啦，而家就四人限聚令啦，咁另外就系食嘢方面咧就限六个人一张台嘅，咁如果如张生所言出现呢啲七八个人一台咧，违晒规噶啦，呢啲已经多谢张生嘅提供啊。不过讲到而家香港抗疫嘅情况，有冇都所谓抗疫疲劳咧？头先张生就讲到有啲人又唔守规矩咯，你有冇见到呢啲情况咧？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另外剛才都關注到大埔的情況，大埔一個禮拜九宗個案，咁就兩宗源頭不明添嘅。政府而家就加咗啲流動車啦，同埋有一個採樣亭啦，咁一路安排緊落去嘅。咁大家點睇呢啲安排？可以打嚟講嘅，1872311，1872311。又請位專家傾下先，就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喺電話旁邊嘅。早晨，何醫生。 系早晨，叶君 立。咁讲大埔嘅形势先，一个礼拜九宗个案啦，七宗系度假群组，两宗源头不明。你哋会点样推论？有呢啲会唔会其实某程度都反映出大埔有传播链啦？定系冇办法推论出呢啲有关系啊？定点嘅咧？应该点谂咧？应该 咁样去到睇啦，就嗰、那个度假群组嗰七位嘅确诊者咧，互相之间咧就有一啲紧密嘅接触，咁里边咧就涉及超过一代嘅传播链啦。 嗯， 咁嗰个群组佢係住喺大埔裏面唔同嘅屋村咁啊，咁因為佢哋本身咧就係有一啲脈絡咧，你追查得到嘅。咁但係嗰個問題咧，就嗰個群組嘅第一宗個案啦，即係最早26歲嗰位女子嗰個個案咧，佢喺邊度感染到咧？呢個係暫時嚟講仲未曾知道。咁所以咧，如果你睇翻大埔而家嗰七宗個案啦，咁就起碼涉及咧就三個。嗰、那個感染源頭咧都係唔清楚，咁簡單講咧就係大埔裏邊咧就而家呢啲個案就都係源頭不明嘅。嗱，你如果我哋追前少少，就頭先講嗰啲係11月大埔嘅確診啦，追前少少喺10月咧，其實成個10月咧就住喺大埔咧就得一宗嘅確診個案啫，就係、是、較早時候咧喺帝苑酒店裏邊咧就其中一個嘅住喺大埔咧，就新丰花园嘅。 嗯， 咁呢个就未必一定同而家嗰啲有关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嗰七宗个案最大问题嘅地方咧，就系啱啱喺星期六、星期日确诊嗰两宗个案咧，就两宗个案咧，其实佢都系好早就发病噶啦。一个咧就10月31日发病，即系星期六确诊嗰位26岁嘅男子，10月31日发病。 嗯， 咁佢咧就去到星期六先至确诊。咁另外一位咧就系琴日确诊50岁嗰位嘅男士咧。 嗯， 佢就更加早，就10月28日咧就已经系有病征啦。咁即系你两宗近期嘅大埔确诊个案咧，佢都系喺发病之后咧就好耐，相隔咗好耐时间咧先至。去求診啊，安排做檢驗呢，然之後確診。咁所以佢中間呢就去過咩地方活動呢，喺咩地方除過口罩食飯呢，咁呢個係危險所在啦。 嗯。 第二個問題更加之大呢，即係更加離譜啊，可以話。就係兩宗嘅確診個案呢，佢喺有病徵之後就都有外出食飯。 嗯。 咁所以咧就呢兩宗大埔確診個案啦，咁不論佢係唔係喺大埔裏面有傳播鏈發生咁啊，咁你自確診就有病徵喺傳染期期間咧就外出用膳，加埋頭先嗰位聽眾所講咧，咁我都有觀察到呢個情況啦。 嗯， 有部分嘅食肆咧，基本上係冇理會到政府而家嗰啲嘅防疫規例，咁所以咧嗰、那個風險咧肯定係有嘅。咁咧就政府有一啲補救措施啦，咁但係呢啲補救措施咧就本身唔係一個針對嗰個問題源頭嘅措施。咁呢啲補救措施咧，咁佢擺街站啦，咁而家就呢個係值得肯定嘅。咁就政府係首次咧，就用擺街站嘅方法咧，就增加嗰、那個機動性，就幫喺嗰三個大埔嗰三個屋村咧，就懷疑有傳播鏈嘅地方咧，就方便啲市民去到做檢測。呢個係值得肯定嘅。咁但係嗰個問題嘅症結咧，我哋成日講咧，就呢啲傳播嘅源頭咁啊，咁你追查到或者追查唔到咧， 就相信都是在酒吧和食肆里面。咁酒吧和食肆呢就而家呢其实就有部分呢就唔跟嗰个防疫規例老人家见。咁我觉得政府要正视呢个问题。你如果唔正视呢个问题呢就你淨係靠加强嗰个检测嘅话呢就你难保再有一啲超级群组传播发生呢咁就七月嗰时嗰啲疫情大反弹呢就会历史重现。 嗯，但作为大埔居民嘅话使唔使特别驚啲呢还是都未可以咁样推论住定点呀应该。 一定要担心㗎啦、嗯、因为呢你我头先都讲过啦就嗰两位喺大埔住嘅居民啦咁佢就好迟先至即係有病征之后呢好迟先至确诊㗎嘛。同埋佢就继续有外出活动有外出去到食饭。咁、 嗯、 所以呢如果你喺大埔嗰度住你就都係有外出食饭嘅话呢咁你真係要留意啦。 但佢哋唔係大埔食饭㗎佢又佢会唔会去大埔食饭大埔返工咁嗰啲。即係會唔會其實全港都驚㗎？ 會㗎，你當然都需要擔心啦。咁所以你嚟去翻去咧，就係喺即係如果會外出食飯，即係午飯啊、晚飯呢啲嘅人士啦。咁你去嗰啲茶餐廳啊、酒樓呢啲地方咧，就係咪通風咧？裡面係唔係有跟食環署就而家建議咗或者係強制要落實嗰啲嘅防疫措施咧？是不是有執法專員呢咁嗰啲夾板是不是有效可以阻隔到呢咁同埋你坐低食飯就有冇搭台呢咁呢啲都係危險嘅因素嚟嘅。咁你當然唔係話淨係喺大埔嗰、那個嗰三條屋村裏面啦因為呢啲人佢除咗喺嗰度居住之外佢有返工啊佢有外出去其他區裏面呢就消遣㗎嘛。咁同埋就大家唔好唔記得呢就之前第三波嗰、那個群組呢就茶餐廳咁茶餐廳呢就環境比較擠迫啦通風比較差啦咁就當其時就仲係涉及有啲茶餐廳呢的士司機聚腳嘅地方咁所以呢就七月嗰時呢、那個疫情就嚟得好急就同埋個爆發呢好快就喺呢啲高危地點裏面呢就傳開去。 好咁，頭先都提到政府有加強一啲檢測嘅工作啦。之前就有診所派樣本包啦，跟住加咗個流動車啦，跟住再加多幾個採樣亭啦。夠未啊？呢個 嗱檢測而家係做好咗嘅，咁但係咧就你要宏觀去到睇啦。咁如果你係人手嗰度有啲樽頸嘅，咁佢而家你譬如嗰、那個採樣亭咁佢都係外判俾一啲檢測公司去到安排㗎嘛。咁、 嗯、 如果你自己政府本身人手係唔足夠或者佢啲外判公司呢就佢都未必一時三刻呢就可以擺咗好多街站㗎嘛。咁你諗下嘅一啲其他方便啲市民嘅方法啦。咁就佢而家開始推出有一啲自動派發樣本瓶嘅呢啲即係汽水機嗰啲咁樣嘅安排㗎嘛。咁你可以大量生產多啲咧，咁同埋呢啲自動派發樣本瓶嘅機器咁啊，咁佢就每部機可能可以擺放嗰個樣本瓶嘅數目未必係咁多啦。咁譬如你以大埔為例，咁佢啱啱嗰個週末咧，咁就一陣就排曬啦。咁、所以如果你譬如有呢啲自動派發樣本瓶咧，你可以擺多啲地方啦，就方便市民嘅。隨時去到攞到就呢啲鐵路沿線啦、啊，就港鐵站啊，或者你甚至乎喺一啲大型嘅商場啊，咁裏面係好多居民出入嘅，咁你方便大家攞咧，咁嗰、那個檢測咧就會做得更加好咯。咁但係你除咗檢測，你一定要推前少少，即係嗰、那個預防嗰一部分咧，就比起你早診斷咧，就係更加之重要。 嗯，追蹤咧，追蹤我哋做成點咧？因為之前有七個個案都係嗰啲度假回窩度假群組啦，嗰度接得夠唔夠咧？ 嗱，追蹤咧，我哋其實就有一個盲點，就由始至終咧就都係未曾處理得到。就如果你有個案咧，就佢即係譬如你最近呢兩宗個確診個案咁啊，咁佢發病之後，你過咗成個星期先至確診啦，咁你要佢憶述翻過去嗰個星期或者過去嗰七八日咁啊，佢曾經邊日邊個時間去過邊度食過嘢咁啊，佢未必可以憶述得到，亦都係會唔準確。咁你加上咧，就呢啲每宗個案佢嗰個行蹤啊，同埋喺咩地方 即係用個試驗呢啲咁咧，一般市民大眾咧唔係容易掌握得到。咁你係個別嘅傳媒咧，咁佢就可能會有一啲搜尋器啊，方便市民去揾啦。咁但係呢個資訊發放咧，就我覺得應該要改善啦。咁其次就講咗好耐噶啦，你用一啲手機程式咧，就加強呢方面嗰、那個即係喺呢啲餐飲場所裏面嗰、那個接觸嘅追蹤咁啊，就都仲係指紋留低響。咁你由七月一路講到而家咧，就都未曾呢啲手機程式可以推出到。咁我都希望政府可以加快去度做啦，因為你即係病毒唔會等你噶嘛。咁所以你做得慢咧，就你傳下，突然之間有個大群組啦，咁你同內地澳門傾緊嗰啲健康碼咧，就有事就遙無期。 即係政府有啲嘢做緊，譬如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都一路講緊啦，咁睇下幾時真係出到出嚟啦，呢、這個可能幫到手啦。另一個政府提緊咧，就話諗緊係咪要喺法例上面配合，就做一啲強制檢測咁嘅。若果真係嘗試大埔，使唔使做一次強制檢測咧？你覺得？ 嗱，個關鍵咧就唔係喺呢個強制檢測嗰度，咁當然你有一定程度嘅嘅強制，咁呢個對於部分人士咧就佢去早啲做個檢測係會有幫助。咁但係你譬如睇翻最近呢兩宗聯合班定嘅大埔確診個案㗎，佢唔去睇醫生，咁佢有咗病歷之後佢唔去睇醫生咧，你就算就佢去求診嘅時候就喺政府或者私家醫生嗰度強制咧，你都解決唔到呢兩宗持續性。 講強制大埔啊，會唔會大埔區要強制檢測啊？使唔使去 到？如果你去做呢啲檢測咧，一定要有針對性。咁之前全民檢測或者其他咧，就呢啲地區就推一啲大規模嘅檢測都好清楚。你冇針對性咧，就只係大量呢啲低風險嘅人、冇病徵嘅人士去做檢測咧，個成效咧係好低嘅。咁所以我覺得咧，我哋一定要睇嗰、那個檢測嘅成效。咁如果有啲人士咧，佢係有病徵，要鼓勵佢去檢測。咁其次咧，如果有啲人佢係經常會去一啲高危地點、酒吧啊，就外出用膳嘅咧，呢啲嘅人士咧，就特別係喺嗰個地方有疫情嘅話，你鼓勵呢啲人去檢測，針對呢啲人做檢測咧，那個成效先至 係 大。 即係你唔會視譬如大埔區嘅居民或者喺某個屋村住嘅居民就為之高危，你哋唔會咁睇嘅，係咪？都要睇啲表徵嘅。 因為咧，你香港本身咧就個流動性係好大嘅。你喺七月嘅時候咧，就慈雲山即係九龍嗰度有一個比較大嘅疫情。咁因為嗰陣時咧有一個好特定嘅環境因素咧，就七月第一個星期咧，就幾個高危嘅地點咧，就出現咗超級群組嘅傳播咧。咁喺嗰個地區咧，先至咧係有比較地區集中嘅群組爆發。 而家呢個就未去到個位，大埔就， 但有危險㗎，因為你就兩宗都係遲咗成個禮拜咧先至確診啊嘛。咁佢中間咧，你唔知喺邊度，即係將個病毒傳咗去。 OK， 好，咁多謝曬何柏良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解説啦。何柏良咧就係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好，跟住我哋又听下听众可以继续打嚟倾，1872311 1872311，转头翻嚟继续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多间传媒推算，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当选之后，拜登据报正系物色新政府高层人选。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曾经系拜登嘅副总统幕僚长，并协助时任总统奥巴马应对伊波拉病毒嘅克莱恩，系下任白宫幕僚长嘅大热人选。国务卿一职可能由拜登的长期外交顾问前副国务卿布林肯出任。布林肯主张美国在海外发挥领导作用，对抗中国等潜在对手，并强调要同其他国家合作。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亦都是国务卿的热门人选。另外有報道說，在奧巴馬任內擔任國防部副部長的弗洛爾諾伊有望更上一層樓，成為美國首位女性國防部長。美國共和黨籍的前總統喬治·布殊說，已經與民主黨的拜登通電話，祝賀對方當選總統。 同現任總統特朗普質疑選舉舞弊不同，喬治布殊在聲明說，美國民眾可以相信今次選舉從根本上是公平的，誠信得到維護，結果清晰，無論民眾怎樣投票，那一票都被點算，但同時表明特朗普有權提出重新點票和訴諸法庭。乔治布殊又说，虽然和拜登有政治分歧，但拜登是个好人，赢得领导和团结国家的机会，又感谢拜登在胜选讲话中的爱国讯息。乔治布殊认为，现在是时候为了家庭、邻居、国家和未来而团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突破5000万宗，超过125万人死亡。美国继续是全球最多人确诊和病死的国家，疫情在当地亦都持续恶化，单日再破纪录，新增超过126000宗确诊，连续第四日新增超过100000宗病例，累计超过980万人染病，再多超过1000人不治，累计237000多人死亡。欧洲疫情持续严峻，意大利新增32600多宗确诊，虽然较前一日的近40000宗回落，但可能和周末的检测次数较少有关。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北部地区，疫情依然是全国最严重。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出席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虽然英格兰地区实施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仪式是由于英格兰地区实施严格的社交距离措施，仪式首次是闭门进行。身穿黑色套装的英女王戴上口罩，出席的还有皇室人员、首相约翰逊等政府人员。有别于以往数以千计退伍军人和军人参加，但在星期日的纪念仪式只是有大约30名退伍军人参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42点，升430点，总成交金额13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9点，升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91.2升9.2，腾讯控股629.5升15蚊，新上市嘅荣昌生物系报62.3，美团333.8升7蚊，中芯国际25.55升1.45，中国平安83.4升1.7，吉利汽车21.75升9毫。小米集团25.9升8毫，比亚迪股份195.5升1.5，友邦保险81.5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31，瑞士法郎0.9，加元1.302，人民币6.598，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89，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4,816点，升491点。港金现价报18,06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84美元，卖出1,956.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城门隧道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 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同埋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只是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啫。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伟业街天桥去启祥道就慢车，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呢一条支路就挤塞，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嘅支路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咁喺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奇德尊新村。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亦都系车多，排到去象山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方向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 积极的人就算在忧患中都会看到机会，只要我们不放弃，一定会有希望。 我得你都得， 就来同月亮讲拜拜了。这个星期六晚午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倾下计。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2020年11月9号新增10宗确诊，3宗源头不明，大埔一连3日设采样亭。 张建宗称争取尽早通过健康码互换，逐步恢复通关。 苏屋村谋杀自杀案，三母子死亡，警方称没有家庭冲突或暴力记录。 拜登胜利演说，期望全美团结。何锦丽称胜利足证民主彰显。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39，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继续讲下咧有关疫症嘅情况啊。咁头先都访问过两位专家啦，包括有医学会嘅曾其恩医生啦，亦都访问咗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啦，都讲到大埔区嘅情况，一个礼拜9宗个案，大家点睇咧？咁另外整体嚟讲啦，即系人都周围走啊，香港呢度咁啊，会唔会都有啲风险出现咧？咁有冇所谓抗疫疲劳咧？有啲咩观察咧？可以带你一齐倾下嘅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张先生啊，张生你好。 系你好啊，叶冠霖。 早晨，张生，系，请讲。 系早晨，就最个礼拜六，我去咗大埔林泉家属三楼嗰个熟食市场。 大埔添啊，仲要系。 系啊。大埔林泉街啊嘛。 O K， 熟食街熟食市场。 对面嗰度过咗灯嗰度咧，嗰条我唔记得啊，好似系乡事会街啊定乜嘢啦。 嗯。 嗰度永远都系。人人碰膊头，人碰膊头咁行噶啦。 嗯嗯嗯。 咁就楼上三楼嗰个肉食熟食市场咧，大约系有500-600人喺度啦。 500-600人咁多啊？ 系啊，因为佢有好多嗰啲 食肆啊，全部都系食肆嚟噶。 守唔守规矩嘅啲人？ 食嘢就例牌唔守规矩噶啦。 点唔守法咧？ 唔戴口罩咯。 我咁食紧嘢系啦，呢个冇办法啦，呢个。 谈论咯，食完嘢咪讲谈天阔论咯。 有冇人数啱唔啱啊？六人一台有冇过龙嗰啲啊？ 六人通常一台啊，五至七人。 七就过噶啦。 冇办法噶，咁佢七个人上，七个人一家大细上嚟，佢唔会抌一个个隔篱。 嗯。 佢都一齐噶啦。 嗯。 咁你咪变咗咪嗰度，嗰度就已经。唔系咁想啦。 嗯，台同台嘅距离点样啊？近唔近嘅？ 系几廿年以来一路到而家，我喺大埔廿几年啦，到而家佢嗰度都系旧嘢嚟噶嘛。 嗯， 咁会一点五米啊？ 嗯，隔板嗰啲咧有冇啊？挡板嗰啲？ 睇唔到。 嗯， 透明唔透明都睇唔到。 O K。 咁啊，楼下就系佢嗰啲管理写字楼啊，职员啊，食环处啲人啊，冇个上去睇嘅，只系入一个入门口，一出一入，一条绳拉掹住，冇过界，另外一个门口连绳都冇，摆两个电脑，搵两个人坐喺度，系咁先。 嗯 ，OK， 好，明白明白，好多谢张生啊，又提供另一个熟食市场都，佢话见到有时有七个人坐埋一台添，啲台又近，仲要大埔添呢个，而家大家好关注大埔嘅情况噶，多谢张先生嘅意见，倾到呢度，仲有林女士添啊，林女士你好， 系啊，我先几日咧就去到大埔街市，我从来都未去过嗰个街市啊，特登喺市区入去，去到嗰个熟食市场嗰度啊，即系二楼，应该系二楼嗰度咧，我知道佢啲台咧全部系紧嘅。但系佢哋啲人咧就冇間開，咁我見到間中有啲台咧，可能係上次好嚴峻嘅時候咧，佢係揾啲繩咧攔住唔俾人坐，咪變咗間開咗啲台嚟坐咯。但係今次去到咧，冇啊，啲人拆曬啊。咁咧，其實你食環處街市有人職員噶嘛，有乜理由你俾佢咁樣坐到咁密咧？雖然佢啲台係好細嘅，坐唔到六個人嘅，四個人啫，四五個人。但系咁样，我见到咁啊，我都快啲走，我都唔敢喺度食嘢啊！嗰啲街市其实个个街市，我呢度近楼头个街市咧，以前疫情严峻嘅时候咧，话夜晚都系四个嘅时候咧，成日夜晚坐咗五六个喺度嘅，我行过见到嘅。所以其实嗰啲食环处嗰啲街市负责啲职员唔做嘢啊，嗰啲人啲人又唔自觉啊，好心你自己自觉啲啦，为下人，为下自己着想，为下香港着想。 嗯，咁你最近去过大埔，会唔会又再担心啲啊？你仲要见到呢啲场面添？ 我唔会再去啦，见到佢个街市咁，见到佢个食肆嗰度咁样啊！我点敢再去食嘢啊？但系啲人就坐到密晒啊，密到不得了，背脊贴背脊嘅。 O K， 嗰啲台系紧噶嘛，冇呢？ 明白。 咁佢以前系间开，你嗰啲唔应该做嘢。 O K， 好多谢林女士啊，即系见到。連續幾個聽眾都講到有關即係熟食市場嗰個情況啊，多謝曬啱啱啊張生林女士先。嗱，大埔嗰度咧就嚟緊一連三日啦，今日開始都會有啲採樣亭啦。嗱，講到地點喺邊度聽，俾大家聽下先。包括有廣福村廣惠樓旁邊嘅排球場啦，富善社區會堂外邊嘅空地，同埋圍頭村排樓同埋涼亭之間嘅空地都會有呢個流動採樣亭嘅。時間上咗十點至晏晝五點，市民可以即場咧登記採樣嘅。咁大家需要注意翻啦。繼續聽下聽眾先，仲有黃生想講下強積金對沖嗰度喎。黃生你好， 係你好， 早晨黃生請講啊。 係，咁其實咧當年就係阿梁振英應承工聯會，即係阿行車就話標準工時啊，同埋強積金對沖啊。咁佢又褪到佢臨落任嗰年攞嚟講，咁跟住就後屘到啊林鄭上台啦，初初阿羅志剛就話特首冇應承過乜嘢啊，咁後屘咧而家個標準工時唔見咗添啦，咁你有強積金對沖嗰度咧，係後屘即係頭先啊鄧家彪都講咗2018年啊，連勞工界都冇問題，咁其實咧即係。根本特首上任嘅時候就即係嗰啲公司嗰啲利得税咧，頭嗰200萬就已經減咗一半啦，即係根本就係已經夠喎。後屘政府去落水，咁 佢到2018年聖誕禮物，即係去完北京翻嚟就講話立法，咁我就話今年2020其實即係講啦。咁你而家即係好簡單，咁你阿特首上個月推遲個施政報告嗰時，張建宗又仲出嚟講呢樣嘢一定會行。咁但係到尋日突然間又走出嚟講咁即係我驚咧，即係會走數咯。因為佢你立法嘅時候，即係等於頭先商界嗰個講啦，咁你到出年嘅時候又話唔夠時間。咁我哋香港你哋喺度而家疫情啦，咁你各派個係受咗政府嘅錢先至唔對沖啫嘛，其他嗰啲即係好簡單。有啲大集團已經完全對沖曬啦，即係我希望政府講嘢咧，嗱，即係其實你俾咗啲商家嗰啲就已經有咗着數，但係你推遲立法，即係成日都係到尾先講，我希望呢個政府真係要確確實實 明白 定出個時間表咯，即係唔好令到我哋廣大市民失望咯，唔該曬啦。 好，多謝曬啊，黃生，好緊張，強積金係咪真係能夠落實到取消對沖啊？好，聽黃生，再司徒先生，司徒先生你好。 你好，系早晨。 早晨，请讲。 我想反映一下咧，就控烟板同埋呢个防疫嗰方面咧，就关于嗰、那个其他啲唔讲啦，我集中讲麻雀馆啦，因为我有亲戚喺度住，喺度做嘅。就控烟板咧，就数来咧都从未正式检控过任何人食烟嘅。 系咪啊？从来都未。麻雀馆 从来都未，全香港嘅麻雀馆咧都系准食烟嘅。由12点至12点。朝頭早12点至到夜晚12点，成地都係煙頭。佢哋入嚟巡咧，仲好笑，好似喪屍咁嘅，六七個咁入嚟打個圈就行翻出去噶啦。 咁又咁啲人仲食緊煙啊？你話都唔理啊？ 入嚟嗰陣時候，有個啲主持人就會喝令咧，掉曬啲煙頭落地下咁就得噶啦，冇嘢噶啦咁就，從來都係咁嘅。OK， 咁最近咧，特別我想講一講咧，仲好笑。防疫 OK， 就你嗰店咧。主持人就會同啲客講，除咗食煙嗰啲人，其他全部要戴口罩， 即係當食緊嘢啊嘛！户外都唔得喎，呢個户外都唔俾食煙，唔係豁免。OK， 你話好唔好笑咧？ 咁啊點啊？更加全場食煙嘅嘛，更加 唔係食煙咪唔可以唔戴咯？唔食煙嗰啲佢會睇。 我就話會唔會大家為咗唔戴口罩，全場都長期食住煙啊？ 呢個我就唔知啦嚇，總之咧就真係好好笑嘅，真係用一個犯法嘅嘢去冚一個犯法嘅嘢，食煙已經唔啱噶啦嘛，唔戴口罩都唔啱噶啦嘛，但係為咗啲客嘅方便啦，其他考慮啦嚇， okay. 生意嘅考慮啊，所以就大大聲咧就除咗食煙嗰啲人咧，全部要戴口罩，即係話。食煙你可以唔戴，兩、 okay, 樣都唔啱嘅都照做。 但麻雀館本身都驚嘅，會唔會咧？因為你又成日摸呢牌咧，咁大家傳嚟傳去咁。 啲客咁啊，為咗啲客冇辦法啦，為咗生意呢樣嘢可以理解嘅。但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你立咗法，但係唔去執法。有法不依啊，仲有食煙嗰啲唔食煙嗰啲投訴食煙嗰啲咧，仲要俾食煙嗰啲人鬧，因為食煙啲人多。 O、okay, K， 所以幾個話題，一個就係抗疫造成點啦，另外就係控煙嘅造成點啦。多謝曬司徒先生嘅提供啊，傾到呢度。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所謂自我肯定感，其實係珍惜自己嘅一種心情，唔會因為覺得自己比另外啲人優秀而引以為榮，反而係當自己受到挫折嘅時候。不会气馁，能够站稳脚步迎接挑战。自我肯定感低的人很难我行我素，通常总会认为人哋叻过自己，不是配合对方就是忍让，甚至反过来筑起个防火墙，不断地攻击自己或者责难他人，进而导致人际关系出现问题，困在充满负面情绪的囚笼里面。 提升自我肯定感的七堂课的作者藤井英雄，教人不要怨恨或者嫉妒。他说，怨恨或者嫉妒别人的时候，负能量亦都会在自己体内流传，所以反而会伤害到自己。所以他建议，只要传送少许的感谢之情，稍微祝福下对方的幸福，或者试着想对方的笑容，情况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译者叫黄小涵，是专职的日文译者，天职是个猫奴，家里面有两只猫大人。令我留意到，将猫和狗比较，似乎猫比狗更加有自我的肯定感。 狗是需要安全感，缺乏灵活性，想法比较直接，而且依赖性大，对主人死心塌地。猫就不同了，猫比狗聪明，而且喜欢变化多，它不一定听主人的话，独立性很强。 据讲，本书译者黄小涵喜欢将翻译书本融入生活，翻译保健书的时候力行健康饮食，翻译摄影书的时候就会抱住相机到处跑。不过就不知道他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加多了他和猫大人相处的时间，向猫大人学习呢？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一个爱猫人，前总统小布殊是一个爱狗人，大家会不会觉得克林顿的自我肯定感高过小布殊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提升自我肯定感的七堂课》，作者藤井英雄，译者黄小涵，由风书坊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期间咧，喺周末都可能有啲人想外出行下，拣啲即系空旷啲嘅地方行。咁但系香港啊，都多地方行嘅，行山啊咁嗰啲多人去嘅。咁而家咧就見到四個區嘅區議會咧有個建議，就做一條港島環島徑啊！真係成事嘅話咧，市民可能可以多個選擇啦。佢哋就建議咧，就政府要諗辦法咧，連接喺港島嗰啲海濱長廊同埋行人道，希望可以環繞到香港島俾大家行啊！咁如果成事咧，成條路徑長65公里，沿途有70多個景點嘅，咁究竟個諗法具體係點樣咧？請嚟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瑩一齊傾下噶。早晨，楊雪瑩。 早晨，大家好。 不过你哋嘅构想系点啊？如果完成到呢条港岛环岛径会系咩模样咧？同大家讲讲。 首先而家咧，其实我哋都有近岸一啲系能够亲水嘅地方啦，咁亦都有现有一啲嘅海滨嘅公园啊等等。咁但系咧，如果要用一个人咁样行咧，系一定会系断咗嘅，即系唔可以一路一路连住咁样行。咁、其实呢条港岛嘅环岛径咧，会包埋一啲郊野嘅地方啦，可能会入咗郊野公园啦，跟住又会出翻嚟市区啦，会见到一啲我哋平时嘅海滨。咁同时间咧，亦都系会即系见到一啲古迹啊等等。其实呢一条环岛径，如果真系城市嘅话咧，咁就大家可以随时系捐入去行啦，亦都可以随时跳翻出嚟去市区嗰度咧，去即系因应自己力量咧而系唔同嘅选择咯。又 即系现有嘅海滨长廊，现有嘅一啲山径喺度噶啦，咁啊另外就谂办法点样驳翻埋佢，就成为一个环岛嘅路径啦。大概系咁样啦。咁啊，听到话全长65公里，咁而家有几多系已经喺度啊？如果要驳埋佢，又使得即系要起得多唔多路先至驳得埋嘅？ 其實而家咧，因為港島北已經係進行緊工程啦，咁成條嘅港島北路線有部分已經開咗，咁但係以灣仔段嚟講咧，就有一個紅興道嘅地方係未能夠駁通啦。咁但係其實全港其他等等嘅地方咧，都有20處嘅地方係未開通到嘅。咁我哋都希望啦，即係其實呢一個嘅港島嘅環島徑咧，係能夠有唔同嘅部門咧，能夠係合作啊，即係譬如而家海濱啦，可能有唔同嘅部門去管理緊，有啲係康文署，有啲可能係發展局海濱事務委員會轄下嘅地方，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呢一段嘅即係呢一條嘅環島徑咧，其實係需要有政策局嘅支持，而其實咧，我哋喺一個月之前已經係見完徐英偉局長之後，已經係去咗信去要求咧。大家能夠盡快坐低咧，可能係傾下點樣去落實啦。因為咧，官員嚟講，聽到呢一個 idea 咧，都覺得啊係好嘢嚟嘅咁樣樣。咁但係始終咧下一步嘅聲音咧，就到而家都未聽得到。 頭先話20處要搏啦，有冇初步你睇過邊啲位最難搞啊？ 最難搞咧，咁其實咧都可以話係即係中西區啦。咁中西區嘅話咧，其實如果大家去過呢、這、一個即係嗰、那個堅尼地城附近嗰啲嘅地方啦，即係尤其是係近呢一、這個嗰、那個叫做 東華東苑以前有一個舊廠的地方，咁、其實嗰度一帶嘅附近咧，嗰、那個路段可能比較難啦，咁有啲又可能會係經過一啲嘅軍事嘅地方，咁都需要佢哋政府部門之間啦，可能要係講嗰個方案啦，即係咪有得經過啊等等。咁其實蘇花而家咧嗰個政府部門嘅回覆咧，都係能夠係傾嘅，能夠係考慮嘅。咁、所以我哋都覺得而家呢個只係欠東風啫，即係到底係幾時能夠事成？咁、希望快啲啦，能夠係傾得到。 講到南方面咧，嗰啲係咪好多山徑都已經包到噶啦，唔使特別搞噶啦？ 講到南嘅山徑都大多數都係現有啦。咁而家都。是其實之前已經做了很多功夫，因為南區是區議會，都不是一個大的問題，只不過是一些地區上，譬如今次的重大的即是一個的 achievement， 就是我們有四個區區議會嘛，是各個區能夠綁在一起，同埋不同的部門之間能夠綁在一起，其實我們是要 focus 在這一樣東西上面。 即剛才聽你這樣說，都跟政府初步接觸過，都聽落是正面的，是都會有得想，很多東西都 他哋話有得諗啦，不過希望快啲有工作會議，呢個係我哋都好希望有。 咁而家係點樣嘅程序？譬如喺區議會層面，你哋會唔會一齊喺自己區議會度都提啲議程出嚟傾啊？跟住再點樣跟進啦、啊？有冇啲諗法嘅？ 其實四個區嘅區議會都已經係不分黨派地通過啦，咁亦都係在席的議員都是全票的支持，咁而家區議會嗰部分就做完噶啦，咁實際係可能由地區啦四個區去帶動點樣去同政府去合作啦，即係譬如有啲政府部門話啊唔係喎，可能係對面區嘅喎，咁如果兩個區議會都話係另外嗰區嘅負責範圍咧，咁可能就要區議會去出手去了解一下啦，即係到底係邊一個嘅所屬嘅範疇咁樣。 好啦，咁另外呢、這個你哋心目中呢個港島環島徑啦，除咗一條路之外，你又覺得預期會有啲咩效果呢？會唔會可以譬如帶動到一啲民間嘅經濟啊，或者除咗旅遊或者本地人用之外，喺旅遊有咩效用啊？咁再遠啲有啲咩諗法呢啲啊？ 其實我哋希望成個環島徑係有一啲統一嘅標示，係話到俾市民啦或者遊客聽呢一度係環島徑嘅範圍啦。咁如果有呢一個適應嘅話咧，其實對遊客嚟講係一個好吸引嘅即係去處啦。咁令亦都令到我哋自己本地嘅唔同區嘅經濟咧，能夠係有啲跨區帶動嘅作用嘅。咁呢個第一啦，跟住第二咧就係我哋都希望成條環島徑咧都係動物友善同埋輪椅友善啦。咁亦都希望有唔同嘅需要嘅朋友，咁佢哋嚟到，其實我哋都希望嗰個路徑啊，或者真係上山係冇辦法，但係大部分嘅路都係有相當嘅闊度，咁輪椅係可以舒適咁樣行到啦。咁另外動物友善亦都係啦，因為其實喺我哋港島喺香港咧係個物種係。好豐富嘅，咁亦都好自然嘅，成個環境係可以去到城市，可以去到郊外，咁包括雀仔啊，包括好多其他唔同嘅動物，咁呢一個亦都係一次嘅生態嘅教育嘅好嘅地方咯。咁當然啦，係我哋都希望將即係附近側邊啊，其實都能夠係帶翻我哋四個區各自嘅特色嘅鋪頭啊等等嘅係能夠。令到大家都受惠到，正如頭先所講啦，大家可以量力而為嘅，幾時係進入環島徑都得，幾時出翻嚟亦都係得嘅。 因為65公里，畢竟行都要好長時間，一次過就要係啊，好長時間可能都，不過都可以希望成市嘅話，等香港嘅市民多一個選擇啦。係呢個，多謝曬你先，楊雪瑩同你傾到先。楊雪瑩咧就係灣仔區議會主席啊，咁四個區議會一齊有個諗法，就話做一條港島環島徑嘅。今日朝上夠曬啦，聽日再傾，拜拜。